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ne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inne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睇波就梗系嚟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消息噶，好似呢个招贤锦龙衣咁样，你试下。 好对喎。 佢用咗龙胆皮嚟做噶，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攞第二个好喎，呢个青芥末生肠咧，用咗华沙米嚟整噶。平时咧生肠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米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哇，好爽啊！ 嗰种工味同埋生肠嘅爽脆系咪好夹咧？ 真系正啊！ 呢个水煮肥牛咧好正噶，快啲试下。佢个麻辣汤咧好香花椒同埋麻酱味噶，呢个牛肉系咪好嫩滑咧？ 好重牛肉味添。 呢个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别嫩噶，而且佢哋仲有红薯粉煎制噶喎，索晒啲汤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晒你啊 ，Anthony。 系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锅嘅生料落去打边炉添。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咧，我哋都 越睇頭先個廣告越有味道， 係嘛？啊，阿武哥好中意睇噶，武哥係啊，即係 見到啲嘢食啊，興奮噶啦。 唔係啊，佢中意睇啊，佢中意捧下金英祥啊，即係睇到上曬癮啊，大佬。系啦，咁啊，翻到嚟啦，我哋都要讲下陈浩天吓，咁就因为佢 浩天哥 系啊， 甘拜下风，我哋所有人都 系咯。今次佢系威啦，其实就唔系我谂，其实都 一举成名天下之 吓。我谂佢都即系，我谂即系而家佢有冇上 A1 啊？佢应该有上 A1 嘅，其实 梗系有啦。 应该系今个礼拜咧最重要嘅新闻啦。其实就嗱，我觉得啦，就其实自从上个礼拜咧，王振民咧，即系呢一个。中聯辦嗰個法律部部長啊，王振民咧就開口就講咗啲好 Q 左嘅言論，就係話咧中國憲法咧適用於香港之後咧嘅一系列嘅打壓嚟嘅。 我講到連李鵬飛都叫佢收聲啊嘛， 叫收啲啊嘛，係啊。即係你覺得嗱呢啲嘢咧，嗱你知道其實而家根本上佢而家用社團條例去取替呢一個香港民族黨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多人都講解釋咗啦，其實係分拆23條嘅做法啊嘛。雖然個條例本身喺度嘅，你係避而不用咗成20年，係咪？即係回歸之後避而不用咗20年啦。咁你突然間用翻，咁而你嘅做法咧，就係基於佢其實當然啦，阿毛哥即係其實上一次都講到明啦，其實即係其實條例入邊有嘅，因為其實你係可以用即係國家安全咧，就做一個理據，其實就話去取替你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喺92年嘅時間，阿彭定康已經發覺有問題啦。因為呢樣嘢咧就同即係人權法有抵觸啊嘛，咁所以已經改過嚟嘅，已經係 narrow down 到係咧，即係其實係唔可以將國家安全咧就納入去呢一個取替呢個組織嘅理由度。 唔係，亦都咁講 ，to be fair。當年就冇國家安全問題嘅， 冇 嚇，只係會挑戰呢個英女王嘅啫。 誒，唔係嗰陣時就因為49年立嘅呢個公安條例，咁而49年嘅時候 咧，公安條例咧，炳白萬嗰陣時候咧就係67暴動， 67暴動嗰陣時第一次用啊嘛，其實係。 不過即係加國家安全嗰陣時候，我哋就嘈都緊要㗎啦。 係 喺回歸前嘅時候， 去到2003、2004年係另一個高峰添。 咁但係當時我哋最強嘅一個嘅講法就係話。唔好立23条，或者冇需要立23条嘅原因就系在于 本身呢啲嘢喺制度啦。 一，基本上呢啲嘢喺度。第二，嗰啲人喺边度啊？你喺边度揾嗰啲咩颠覆啊？即系煽动暴乱啊，诸如此类嗰啲嘢，破坏你国家安全啊，推翻你共产党嗰啲嘢，嗰啲人冇喺度噶。我最记得个肥鹏接受访问嗰时候咁答噶嘛，吓、啊、有呢咁嘅人咩香港？ 咧，而家有啦，整个陈浩天俾你睇啊，大哥， 自己制造出嚟嘅啫佢。 嗱，我唔知系唔系，我都唔系好想即系再用呢啲咁样嘅判断咧嚟分析个陈浩天嘅问题。但系我一睇到佢新闻，我第一个奇怪，我差啲唔记得咗民族党呢个名啊，大佬。 你更加唔记得 有嘅咩？ 2016年之后，你已经就唔见呢个名噶啦。 你更加唔记得香港有个叫做系全国独立党嘅嘢走出嚟啦，嗰、那个仲大镬添，佢真系 有咩？又仲有个叫全国独立党嘅大佬。 你唔记得喺豪涌即系整炸弹嗰单嘢咩？ 同埋 记得整炸弹， 收到玩具枪啊嘛。 系啦， 即系我奇怪系在于第一，即、就、系、是、对好多人嚟讲，对陈浩天，对民族党。是完全冇感觉冇印象，你都唔知佢做咗乜。 出声明啦，就係出声明派传单，咁佢就即係佢最勇嗰次呢就係去人啲学校门口派传单嘅。 咁你唔发现其实係个 timing 嘅问题嚟咁，点解而家呢段时间先係咁喺度執？喂，我哋呢、這个上个礼拜去到前个礼拜，我哋係不断咁喺度讲緊呢一个嘅高铁同埋沙中线嘅嗰啲咁偷工减料嘅问题㗎嘛。跟住然后你林郑月娥又失言话咩中美贸易战就即係美国佬搞事㗎嘛。喂，其实两大政策。 我都唔好想，我都唔好想攞呢啲咁嘅即係你 set agenda 嗰个讲法呢嚟即係话佢嘅。因为点解呢，确实呢佢真係又写咗几十页纸㗎喎。 嗯， 即系为陈浩天咧， 唔系民族党几页纸啊？ 吓，我唔系九十页纸咩？ 七百啊，九十几页系 summary 嚟噶。 哦，九十几页系 summary， 或者我搞乱咗曾荫权个判决啦吓，大佬。我写七百几页纸。 系啊。 喂，奇怪系在于佢嗰阵时候系申请公司注册，你都 ban 咗佢啦。 系啊。 即系佢都注册唔到咯。喂，佢近年嚟基本上都销声匿迹咯，陈浩天。嗱，你话如果梁天琦喺个审讯嘅时候，佢喺度即系蒲出嚟喺度举旗啊，或者撑场咁，咁你话我都有少少印象啊。佢完全冇影 嘅， 咁你喐佢嚟做咩咧？我初时系仲喺度谂紧个问题，喂，佢申请税团注册咩咁戆居？今日我先至认真睇到一啲人喺度写，原来佢申请个公司注册，不过 ban down 咗，开户口开唔到。咁當然啦，你公司註冊處即係公司註冊唔到，你又唔使諗只開户口啦，大哥。喂，咁奇呀呢單嘢，無端端炒起出嚟， 所以我先至會用 agenda setting 呢一樣嘢走去講㗎嘛。 咪而跟住呢，我哋逼不得已地呀，係要回應㗎喎。係 呀。 喂，你唔通話因為我唔鍾意陳浩天，因為陳浩天鳩， 或者唔撐港獨， 或者我唔同意港獨，我唔撐佢，俾人DQ 咗佢呢個組織嗰、那個或者停止個運作呢樣嘢啊，哇，好難噶喎，我哋，我哋點講出口啊，大佬？即使你問，喂，佢成個組織確實話說回來係奇奇怪怪的，由佢成立開始做佢報名參選。我好似成套戏咧，系即系配合呢一个嘅老共咧去做咁样嘅，大佬。喂，大佬，你明知你搞香港独立嘅，你又选乜鬼啊，大哥？你选个立法会嚟托咩？ 不如睇下佢有九项具体。 我正想讲嗰九项纲领，你噏几句点嚟俾睇下睇下。 好啦，就呢个咧就提出渗透政府部门、渗透警队。 共产党以前最叻嘅做呢啲嘢。 我未听过，真系。 唔系啊。共产党当年四九年之前啊， 知道咁，但系我未听过佢真，即系未听过真系有啲咁嘅嘢啦，系咪？ 纲领嘅大佬， 唔系具体行动， 具体行动， 纲领， 具体行动。咁但系我唔知啦，佢可能即系 佢 自己 具体行动啊，大佬。 喂，如果系嘅话，唔中，喂，唔该你攞出啲证据出嚟，我都想知道。 可能佢考过警察咧，你唔知噶， 系嘛？ 或者揾一扎人考警察咧？ 其实我都考过噶，不过就 即系无间道嗰套戏。曾志伟喺度训斥嗰啲友咁样， 跟住踢啊， 要兄弟定要王家 嗰个系梁家辉黑社 会， 嗰个提出咋，其实提出咋。 O K， 继续讲啊，你攞多几个例子，唔好读嗰九个出嚟，大佬。 同埋呢个海外分离组织就建立联系，咁啊，可能分离组织主要系即系台湾嗰啲啦。 同埋我唔記得你啲名有啲你都識嘅喎，應該係 咁大鑊，我唔係好熟嘅大佬。 海外分離組織啊，即係佢係咪民進黨？唔係民進黨唔止啦，其實就係、是、即係主要係台灣嗰啲咧。嗰陣時就講， 即係建國黨嗰啲係嘛？ 係啦，同埋啦，唔係嗰陣佢好似有條友同阿鬱敏講喎，即係叫介紹呢一個陳浩天俾佢識嘅。佢嗰條友係主張獨立嘅，即係台獨嘅。 佢哋唔發現同一時間佢哋打埋教授噶嘛？其實 咁係呢個陣間講埋啦。咁啊，舉辦呢個中學政治啟蒙計劃。在學校咧，各校裏邊組織中學生，咁就呢一個就係實際行動啦，係咪？聯繫係啦，同埋組織啦，聯繫組織，跟住仲要係喺呢一個唔同嘅大學咧提供港獨標語，咁就呢個前面有嘅，其實就喺 即係貼下嗰啲嘢啫， 中大廣大其實唔係佢嗰啲標語一定好易認嘅，因為其實佢嗰啲標語咧全部係 走紅色噶嘛， 走紅色嘅，咁然之後就呢、這、一個草街字咁樣嘅，咁啊出版刊物眾議啦， 有冇睇過你？ 冇睇過，同埋做網台啦嗰啲乜嘢啦嚇， 即係去買 radio 啦，係啦買 radio， 所以阿鬱敏都驚啦，其實都係。咁啊，擺街站啦，就搞公眾集會啦， 搞嗰鑊啦。 咁公眾集會咧就 反 DQ 啦，成千人嗰鑊 啊。唔係嗰個，佢講緊佢自己決定要和你飛啊。 喂，嗰、那個唔係都係反 DQ， 係嗰陣時2016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就 DQ 咗陳。 你講嗰個係形式，我講緊佢個唯一嗰個就係嗰陣時候，因為俾幾個人俾人確認書。係 啦，因為土伯佢冇去過，我都記得啊。但係我哋兩個有去過，屌即係我哋有份嘅、 我點會撐嗰啲咁嘅場啊？ 因為佢頭嗰句就係、是。講佢決定要和你飛啊嘛， 嚇咁好啦，咁啊即係第八就係曾經咧就意圖參與立法會選舉。 喂，呢個係罪狀嚟嘅咩？呢個又真係古靈精怪。 巴士阿叔都去參選過啦，屌真 係 傻！ 你都唔明到時到後就係邊個參選過立法會，然後企得前嗰啲咪啄你咯？ 唔係即係。行動 唔係你應該咁講 ，to be fair 呢個係雖然係膠膠地表面睇，但係因為佢話係透過具體嘅行動去推動呢個港獨嘅綱領嘅。 應該咁講啊，行動就唔係罪狀嚟嘅，因為你係一個港獨綱領嘅人，即係嘅一個組織。如果你做呢啲咁嘅嘢咧，就唔係話淨係講，即係口講嗰個講港獨咁簡單。即係其實你係一個有組織、有行動嘅一個政黨嚟嘅。就唔係話，即係而家佢講呢幾樣嘢咧，就等於就話啦。嗱，你唔好話你淨係言論自由啊！我唔係即係因為言論自由咧嚟 block 鳩你嘅，其實就咁，因為你正就一個政黨，有曬行動，有曬組織，亦都提出過啲滲透計劃嘅。咁所以咧，佢咁樣去用社團條例搞你咧，其實係大有道理嘅。 我第一點嗰個咧，真係笑到碌地啊！ 滲透政府啊嘛，係咪？ 即係叫做咩話？识就吓死啊！唔识就吓死，识就笑死嗰种啊，大佬，即系陈浩天嗰个纲领啊，大哥，唔系，所以我觉得奇怪，由佢一个人喺度开嘅招待会，话要成立呢个民族党，话要推动香港独立， 嗯， 大家都即系识就吓笑死，唔识就吓死嗰种啦，大佬已经系嘛？喂，从来只系见到一个陈浩天，仲有一个唔知咩周咩辉。加多个名字我都未见过个人啊！喂，你用个锤仔打只乌蝇，喂呢、這个先系你觉得系好奇怪的一样嘢啊嘛！喺成个今次个plot 啊，我用英文就叫 plot， 即系个阴谋啊，即系部署上边系完全唔对路嘅，不合乎比例嘅对付陈浩天，即系但系焗住点咧？我哋所有人。是冇选择地咁都係唔啱㗎啦大佬有冇搞错你真係打压我哋结社自由啫打压我表达意见嘅自由啫咁样。但老实讲我估啊起码一半人呢心不甘情不愿嘅大佬。喂陈浩天乜鬼料啊大哥。今日最啲人仲喺度 search 緊我都睇緊维基百科啊大哥。喂咁呢条有咩背景 㗎咁啊就好多人会估喂下一个系边个啦 ,what next 啦系咪咁就 搞边个 咁就唔系众志就好驚自己啦因为其实多数人都系讲众志因为其实就阿梁美芬呢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呢正即系呢个警方就应该呢取缔埋啲自决嘅组织。 嗯。 咁啊即系搞呢啲好扑街啦呢个就系、是、即系正正等于呢个配合党嘅行为啦其实就系话 港独等于自决嘛，自决等于港独嘛。 呢、這个其实李飞讲噶嘛，李飞其实喺年头嘅时间，即系佢 DQ 咗呢一个阿周庭之后咧，佢就话即系自决系等于港独噶嘛。 系咪？佢系讲完嘅。咁如果佢有咁嘅定性嘅话，咁佢搞你众志咧，咁就亦都系理所当然喎。喺党嘅逻辑嚟讲， 不如一系就个选择就系众志自己。 唔系，咁但系我个人认为，众 志先至唔肯咁样做。你见佢一改再改啲。 嗱，但系我个人认为咧，就唔应该正路嚟讲咧，正路嚟讲就唔应该系众志先嘅。 边个系边个？ 正路嚟讲就一个热血公民先嘅。我哋睇下，你要嗱呢个。熱血公民啊！嗱，即係屌你，佢一個組織嚟噶嘛？佢大範圍談港獨喎、 啊， 屌你！ 喂，你 cap 圖啊！你咁樣收出嚟，佢真係 cut kill 咗個 post 㗎。唔係啊，佢真係好鬼鼠啊！屌佢哋真係嗱， 幾時嘅先呢個 post？ 2016年啊， 2016年啊，4月10日啊，佢話要香港獨要獨立先至有志氣啊！ 提名期啊嗰陣時。 咁好啦，即係佢唔淨止談港獨嘅喎，前年咧七一嘅時間咧，佢仲要喺呢個遊行期間咧，佢就投票選即係香港獨立嘅即係國旗。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 系啊，有件咁嘅事、啊。 我净系 咁佢鬼鼠到咧，而家咧，因为其实佢开始洗底啦，佢自己就即系你洗底呢，呃唔鸠到我哋啊！因为咧，你自己喺你自己 Facebook 嚟噶嘛，其实系你成几万个 like 噶嘛，屌你成40多万个 like 噶嘛，其实你系荼毒咗400万香港人啫嘛，你等于系 劲过陈老天好多。 可能你即系当中有好多嗰啲咧，即系巴基斯坦佬啦，其实即系又唔知买 like 买翻嚟嗰啲啦。咁但系喂，你打个折啊，都有30万人噶嘛。咁佢嗰个即系荼毒成分咧，嗰个荼毒嘅影响力咧仲大。 唔系咁啊，你 咁，但系佢而家佢就 delete 咗篇文啦。 唔系你 stop 一 stop 先，我觉得就即系我哋唔应该。即係如果你真係講原則嘅話，我唔應該就即係咁喺度 lame 嘅，又 lame 眾志，又 lame 呢個即係熱血時報。 我哋估計啫， 估計。 即係唔係我諗大家要搞清楚一樣嘢。我即使我好唔同意呢條友嘅立場，我更加對呢個人好有懷疑都好，或者好唔妥佢呢個策略都好。咁但係我唔可以失呢條線噶嘛。唔係我哋最慘啊！我今日喺度諗。有咩形容詞？即係好貼切地咧，形容呢個泛民咧，就係、是、大家喺度床板夾春袋咁樣啊，大佬粗俗啲講，核突少少講，係嘛？即係比較下三流啲嘅形容方法就係、是，喂，我撐你又唔係，我撐你又死，都唔知係咪一個陰謀嚟嘅，大哥。 我原則上你都要撐噶啦，你可以點啫？ 喂，你一開波講，喂，23條鋪路，好明顯。基本上是做緊呢一個勢出嚟，因為點解咧？你感覺得到嘅嗱，你唔好講我哋嗰啲泛藍，或唔係叫泛藍啦，我哋嗰啲叫藍營或者係呢、這個黃營嗰啲，你唔好講嗰啲黃絲藍絲嗰啲，咪中間啲人會點睇咧？從來一個嘅社會係中間嘅人咧，好多時候有一個決定性因素嘅，佢倒向邊邊啊嘛。 嗯， 當年23條好彩嘅就係我哋個沙士戰一戰。當然呢個係一個好不幸嘅墊底啦，死幾百友咁樣，跟住啲人出嚟反撲，再加負資產。但如果而家佢咁樣刻意去製造一個勢咧，透過呢個陳浩天啊，甚至乎係其他啲喺度宣稱自己港獨組織嗰啲咧，或者係好似學院嗰陣時候咁喺度搞一搞咁樣，係有曬位噶啦，有曬藉口，有曬理由俾人一嘢插落去噶啦。喂，中间嗰啲有个倒咯，嗱，你唔好讲我哋从来都认为23条系冇道理嘅。即使我几唔中意陈浩天嗰啲友都好，都觉得你咁样搞佢系冇理由嘅。但系不过就觉得奇怪，点解你咁捧红佢大哥，变成港独英雄、港独之父咁仔大哥？佢无人天奇， 但一般嘅人会咁谂噶嘛？佢就系话喂，你即系、就是、你打啲搞事嘅人系好合理嘅事嚟噶嘛？ 唔系，同埋系交啊。是交啊嗰啲嘢，大佬。 嗱、你即係呢種投鼠忌器咧，似乎真係講中咗。咁你先知咧，今日佢登嗰篇，乜琴日登嗰篇文嘅。咁佢琴日登嗰篇文咧，寫一篇文咧，就睇下篇文先啦。咁民族黨事件咧，就休會難發酵。咁有泛民咧，就休被誤解就撐港獨。咁啊，寫呢篇文咧，其實主要講啲乜咧？就其實即係差唔多頭先你講嗰啲嘢啦。咁就吸引到阿之峰哥嘅注意啦。咁就其實佢講啲乜嘢咧？佢話佢讀者嚟嘅，即係 cap 曬到。咁啊，主要就係話，喂，有主流泛民咧嘅議員就表示，目前咧，咁而家已經即係泛民就已經充分表達咗立場啦。咁啊，憂慮咧太高調撐港獨咧，撐場咧就會被視為支持港獨，強調反對政府行為一回事，係唔係支持陳浩天又係另一回事。 咁好啦，即係正正就係因為咧有一句咁嘅説話啦，就即係又覺得你而家呢班友啊，你泛民呢班友啊，冇春啦咁樣，即係其實係即係即係好契弟啦，係咪？即係覺得你呢班友咧， 識佢哋啊， 係即係好冇春啦，就話其實咁啊，之峰哥咧，佢 share 呢篇文之餘啦，咁佢加咗句評語，就叫做其實不意外，咁啊意思咧就不難去解讀啦，就係話其實屌睇死呢班契弟啊，都係咁噶啦，睇死呢班友都冇春 啦。我其實老實講，我冇認真諗過咧，需要為呢、這個佢哋辯解嘅。不過我喺分析嘅問題嗰度咧，其實某程度上已經講中咗，因為你搞到我哋床板夾春袋啊！原本你諗下，我第一個喺度講，上一次我唔記得邊單 case 咧，我咪話一開波就個個喺個聲明裏面第一句就喺度寫話我唔支持港獨噶嘛，邊單嘢我唔記得咗。喂，呢次又係咁，個個啲聲明咧。都驚死人咧啦！屈你港獨咁樣咧， 你講嗰對上嗰次啦，就應該係個中大佢嗰啲咩標語事件， 哦係啊，冇錯 ，exactly 係啦。 喂，但係咧，我後屘我再諗深一層，佢令到你哋班友咁樣被床板夾春袋嘅情況之下，每一次出啲咁嘅聲明，都大致喺個第一個前提裏面就話我唔支持港獨嘅咁樣。但其实这个效应已经出了来。对老共来讲出了来的。 嗯。 是人都知道你不支持港独的啦。是不是就是无私显见师是吗戴晒头盔这样来即是发份声明呢这样。 嗯。 即是当然你问我即是之峰哥这篇文呢你现在已经是国际级的领袖呢是吗就無謂咁樣玩呢啲咁嘅抽水。 我就覺得啦，嗱，佢主要其實頭先佢， 因為嗱點解咧？我點解話佢咧？阿之峰大佬咧，即係國際級嘅政治人物咧，喺度玩啲咁嘅抽水咧。其實佢自己都係戴緊頭盔，我睇佢入邊嗰啲 comments。Anthony， 如果你 show 到咧，你拉落去啊。其中一條友問佢，問阿之峰哥，究竟你撐唔撐獨港獨㗎咁樣？佢話我都唔撐。 我知 你记唔记得你攞返嗰句出嚟睇下佢 exactly 个我唔敢我讲我识背佢个原话。但佢係讲得好被动嘅。 呢度。 点讲啊 呢度真係唔好意思其实唔撑港独嘅问题喺边呢咁后面就冇问题我都冇撑嘅。即係佢我諗佢嗱佢。 係囉。 係囉。 志峰哥你讲其实不意外。咁人哋問你唔撐港獨個問題喺邊？咁你話我都唔撐，咁咪係咯？咁啊問題就只係有人問你定唔係冇人問你嘅問題啫，係嘛？使乜咁閃縮啫？ 咁後面有袁建恩講噶嘛？佢話喂放先後次序啊，仲似係可以自己控制啊，即係呢啲咩？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啦，你唔需要咧就將我唔撐港獨嗰樣嘢咧就咁強調嘅。咁如果你一開始講嘅時候咧，就將你自己後面講嗰啲打個折扣。 唔係點解我要解釋一下咧？床板夾春袋呢樣嘢就係咧。當你真係嗱我唔敢講，因為我唔係佢嗰類咁 high 嘅公民黨嘅人啊，咁主流嘅民主黨嘅人咧，我冇呢個感覺，但我估到嘅。你試下佢唔寫啦。我可唔可以我俾翻個 credit 佢哋先？佢真係唔寫話我唔支持港獨呢一句即係畫蛇添足嘅嘢啦。佢會俾人點屈咧？佢會俾人點屈先？即系泛民嗰啲阿哥契弟啊，你话 乜到时到后真系话你 真系扣落你嗰度噶噃，跟住我哋所有人都中晒噶，因为点解佢系主流啊嘛，大佬佢代表主流嘅民意啊嘛，大哥系嘛，或者起码系代表香港反对派最重要嘅阵营，所以我觉得，唉，大个啦，志峰哥，国际政治级人物嚟噶啦，仲玩呢啲咁嘅抽水，托咩？人哋問你嘅時候，你都話自己唔撐啦，係咪？ 喂，但係個重點始終都 係你應該咁寫。我係你中意玩 Facebook 嘅人，我誓死保衞佢表達意見嘅自由啊嘛！我從來都唔撐，我從來都唔支持。你就唔好講到咁隱晦，我唔撐 唔係啊，佢可以好隱晦咁樣，我就係 call 伏爾泰嗰一句，跟住就完咗㗎啦成件事。啊 冇講蕭柏納喎，冇噏錯喎，有一次噏錯咗俾人笑我 啦。點會講蕭柏？ 唔係啊，蕭柏納啊， 蕭柏納 定係特更斯啊？我屌幾條友啊，成日撈亂啊，幾個鬼佬大佬。 即係我覺得咁樣啦，即係其實就如果你覺得即係團結好重要嘅，即係你寫呢篇文出嚟咧，我覺得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講嘅，即係譬如就即係講真。喂，有質改之，無質加勉啦，係咪？即係講真，我覺得呢個係好好警惕嚟嘅，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團結好重要嘅。 唔係應該， 即係你帶出咁嘅訊息就夠啦。 你一係就話，好似我一路個講法咁，唔好畫蛇添足啦，係人都知你唔撐港獨嘅，唔好中老共嗰計。一開波喺篇聲明裏面就喺度申明。即係自己嘅高領同立場， 我覺得如果你咁樣 行咧，鋪鋪都 其實不意外啦。其實喺度撩交打，個挑釁意味好濃。 唔係，我就覺得佢有時咧，你咁搞下搞下咧，就即係抽抽下水咧，你就遇著火水嘅，係嘛？ 係啊， 同埋佢係周圍抽噶嘛。係 啊， 我見過佢嘅，有時我有都話 observe 嘅，雖然我好怕玩 Facebook。好多人抽噶，大佬。 唔係，其實你已經見到有啲即係麻。 你冇曬朋友噶啦。 系啊，你見到 喂人哋，你唔知點解以前人哋咒你， 因為你 係僆仔啊嘛，你未做國際級嘅政治領袖啊嘛，大佬我哋都惡高頭望你啦，而家要大哥。 其實你後面都見到啊，即係馮家。 即係你國際級政治領袖就唔好玩呢啲嘢。OK， 已經開始有後遺症。嗱，你見到我後嗱數落後面 post， 我值得提一提呢個阿馮家強呢一個， 即係教協總幹事， 總幹事就 支教民嘅 ，OK， 代表人物 有此 pose， 其實不易。 南亞咗， 一鬧嗱即刻喺度鬧交啦，係咪？點啊又咁少泛民議員都真係一向怕被視為支持港獨啊嘛，咁佢哋自己走去同明報做訪問講埋啦，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依、這個的確係事實喎。而反正都唔見得泛民議員會突然改變怕被視為撐港獨嘅疑慮啦。咁我 share 出嚟，又有乜嘢意唔意外呀、啊？咁樣樣。 咁跟住咪所以啲人問佢咯。 嗱咁佢又講喎，佢講越講越多喎，佢又真係。即係嗱，佢係 call 翻啦。 國際級政治人物就唔好玩呢啲 Facebook 啦。 如果收民族黨嘅泛民陣營反彈係10，收眾志黨嘅反彈大概100，咁收支聯會黨嘅反彈係10000，咁你比較嚟做咩呢？ 其實唔使再讀落去㗎啦，馮家強嗰句 KO 咗佢啦。其實咁大反應做乜？ 係啊，你咁大反應做乜呢？其實咁跟住又揦埋啊邊個咁啊？即係阿李永達啦，阿達哥啦，咁佢自己嗰個 post 個 share 啦，就話因為知名嘅呢個青年領袖睇咗明報你先知分析泛民對陳浩天嘅事件反應之後。就出 post 就批評泛民嘅不是，其實你已經被閱讀為批評泛民嘅不是啦，已經係幾時我哋會太當李先知所講嘅嘢係事實同埋真理呢？李先知有啲報導分析同文匯報係冇分別嘅，信你就係傻仔啦咁樣。咁啊，之風咧就不避嫌就 cap 出嚟，然之後即係整一個好 amazing 嘅一個即係 emoji 啦嚇。咁即係後面都有人睇唔過眼㗎喎，邊個係批評呢？係咪我中文唔好呢？咁樣即係講真嗱，你走出嚟嗰個反應就係咁啦。其實你出嚟抽水，你係咪想人哋企喺你嗰邊，然之後去屌咗泛民先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你係喺成個泛民裏面製造嗰、那個，即係唔好話分裂啦，起碼製造一個隔閡啦喺度。 我估之風哥未必會 諗咁多啦， 認同你話佢係泛民嘅。 你好識講佢國際級政治人物，咁佢唔係泛民都好啦。咁你國際級政治人物應該識計數㗎。 但係佢 計數，泛民都幫佢唔少啊，係咪先？ 成日引用嗰句説話，就係、是、呢個猶太人以前一個即係宗教領袖啊嘛，喺度講話：，我今日咧，我沒有即係、就是、我沒有説話，因為我唔係猶太人；，我沒有説話，因為我唔係共產黨。聽人哋搞鳩我嘅時候咧，仲已經冇人對我説話。佢成日講呢句，咁其實你但係即係其實你骨子裡面都係想大家團結啊嘛，一齊係將嗰個焦點或者個矛頭指向共產黨啊嘛，咁但唔係你而家你做一樣嘢就係反而係 橫生枝節啦， 係咯， 唔係咁冇嘢嘅，即係個狀況。 即係你幫下我哋嘅節目，即係講陳浩天講到好 dry， 講咗幾日嘅時候，即係製造你少少話題，咁呢個感激你。 唔係呢個係佢本性嚟嘅，即係等於即係只青蛙，青蛙再只蠍子過河，咁只蠍子佢始終本性都係要咬鳩只青蛙一模一樣嘅啫嘛。 唔係，同埋佢呢個底韻係咁嘅。 我最近呢一段時間裏面呢，我都同唔同嘅人傾過，亦都思考過呢，其實佢呢班就算唔係本土派嗰班都好，其實佢嘅基本點呢係對泛民不滿，建基於就係呢過去嗰二三十年嚟係一事無成嘅論點， 其實他 甚至乎將民主回歸呢個責任呢一次過呢推曬。 其實骨子里咪就係覺得上一代欠咗佢囉，就欠咗佢嘛，就係、 是、係咪 㗎，你代根本就係、 是、你代之風過過 㗎，肯定屌你老尾，即係睇過啲嘢。 屌我偶像嚟喎，大哥，你真係俾個面喎、啊。 即係我即係直斥其非都要啦，講真，真係我覺得肯定。屌你講真，即係佢係，即係佢上次 D 一百，即係嗰次啱啱出嚟嗰陣時又係啦，係咪？即係又即係敷衍呢個 D 一百又剩啊，咁啲人已經屌到佢撲街㗎啦。 唔係我撐佢㗎、啊，我。你点得啊，大佬？ 咁有两位， 到最后佢冇提。 咁有两位主持就同我呻啦，系咪？即系唔系呻啦？咁我又真系八下，咁佢又讲下啦，咁样样。喂，咁即系佢系觉得佢欠咗佢噶，即系而且觉得就系话，点解你可以唔撑我咩？系咪？点解我而家系受害者？系咪？全世界都撑我，你有冇你有冇选择唔撑我先？嘅道理先系咪？即系俾人感觉就系咁啊，系嘛？即系有啲嘢咧，即系。如果可以避免人身攻擊或者是製造那個矛盾，我盡量避免啦。咁就 同埋有啲係唔係建基於事實嘅一啲嘅分析同埋推論、 啊、 我覺得眾志嘅朋友仔啊，呢、這個開始要戒嘅，係大人嚟嘅。OK， 同埋我係好， 同埋越嚟越咧，啲、啊、老屎忽咧唔參選嗰啲老屎忽咧，即係好似阿高達嗰啲咧， 嗯。 佢唔怕抽你嘅， 系啊，唔怕抽你嘅， 系咪啊？佢怕咩抽你？呀，以前我就你，我让你一板，系咪？当你细路真系，系俾个机会你，系咪？但系你越搞越过火咧，佢就抽你噶。唔系我告诫下啫，即系 虽然 系咪啊？ 即系如果众志出事嘅话，我哋都会查，我哋都 亦都好积极添。 咁但系讲真，即系我觉得喺撑之前。就唔好製造呢啲咁樣嘅即係矛盾啦， 等人哋心裏即係舒服少少啦。 即係 搞政治，我覺得喺林健之前，我想講一句啫。你目的係咩先？ 嗯， 你係令到你其他嘅人身邊嘅人係更加快樂啊嘛。 嗯， 更加 happy 啊嘛。 同埋領袖咧係要靠感染別人。而唔係咁樣逼人哋去撐你，即係其實講真，你抽完人哋水之後，即係你嘅意思就係、是、你可唔可係咪可以唔撐我？ 唔係你另一個角度去再講啦，究竟係而家你要睇翻轉頭，究竟咩叫時勢做英雄，咩叫英雄做時勢啦、啊，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就係而家似乎阿 咁你結論係咩啫？ 唔好再講落去啦，夠啦！ 而家時勢係製造咗陳浩天呢個英雄喎，真係。好，休息一陣。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